选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通。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本市2019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开始发售。由于本市扩大了老年人优待的范围，今年的公园年票发售政策也有所调整，请听报道。 北京公园年票每年都会发行100万张左右，在适用人员的优惠范围、优惠幅度方面也是不断加大。每年持公园年票的游览人群达到总游客量的3到4成。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长陈志强介绍了本市新出台的政策对公园年票发售的影响。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将可免费游览市属公园。相应的，今年北京公园的游览年票发行只针对60岁以下市民发售100元和200元两种票种的公园年票。 2019年公园游览年票将从12月15号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共26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市民游客可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及畅游公园微博了解相关办理事宜。玉渊潭公园票务队工作人员于凯提示游客： 玉渊潭公园东南西北4个门区都可以办理，请市民准备好1寸免冠照片，黑白彩色均可。100元年票需出示本人退休证或金卡互助卡，200元联合年票只需照片即可。玉渊潭公园也是常年年票发售地，过了时间的市民也可到公园东门办理，办理年票时需支付现金。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高山仰止张伯驹攀塑抗力艺术文献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长春张伯驹攀塑艺术馆收藏的张伯驹先生的书画作品30多件，攀塑先生的画作10多件。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3号。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年度收官大展人中奇艺李铁夫艺术精品展正在北京画院展出。展览以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李铁夫作品为主，同时汇聚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的珍藏，全面涵盖了李铁夫创作的油画、水彩、国画、书法、手稿等多个艺术门类的精品力作73件套。文墨宁波林邦德书法展将于本月20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号。完美逻辑也解不开少年人的秘密，冷雨新书首发签售会今天下午在西西弗书店西直门凯德店举行。本书作者郭佩文将与著名悬疑推理作家周浩辉、无证之罪制片人齐康对谈，与读者分享悬疑小说的魅力、作家创作的趣事和秘诀。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民俗学家，柳田国南文集读者见面会今天下午将在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举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会继续转差，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0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每日读诗日历精选从汉魏到清的数百首古诗词和典藏名画，365天，每天一首诗，每天一幅画，每首诗每幅画的选取都与当天的日期、节气、节日、物候等情境相匹配。我过今日，古人亦曾有今日。当日读当日诗，大概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拉近与古人距离的最好方式。诗中所传递出的相似的物候风景、熟悉的感觉，更容易唤起久已沉睡的古老记忆。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味诗中的岁月时光。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古代，人们总喜欢在诗歌当中赋予时间的含义，也喜欢借诗以言志，写诗以抒情。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日历，它不仅是一本诗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体会到了我过今日，古人亦曾有今日的感受。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日历的作者连平。 大家好，我是连平，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机会聊一聊这本日历，谢谢。 我先想问问连老师哈，当时怎么想到以古诗的形式在每一天当中让大家有诗意的感觉？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因为我本人是在大学读的是古代文学专业，读了10年，毕业以后从事的也一直是跟古代文学相关的工作，所以读诗其实一直都没有放下。但是在2012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忽然有一个想法，我每天读诗，为什么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但是分享需要一个形式，因为当时微博刚起来嘛，我刚好申请了一个微博的账号，然后就想每天要发点东西，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新鲜事写。后来想，哎呀，一首诗字数正好，因为微博当时有140个字的限制，那贴一首诗正好。那贴哪首诗呢？如果当天贴古人在当天写的诗，哎，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这样可以知道古人在历史上在这一天他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写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离古诗比较近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在微博上每天贴，反响很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这种方式的话，我们的跟古人的季节、物候，甚至在一些事情的想法上、心情都是相同的，就很容易呼应起来。所以就很多朋友跟着我一起读。现在电脑检索比较方便嘛，就比较容易找到古人在这一天读了什么样的诗。当然了，有的时候碰到比较大的节日，重阳啊、春节啊、中秋啊，在这一天写的诗非常非常多，有的时候都这一天几百首诗都是有的。 对，你如何去取舍呢？ 我觉得还好，那么多年的专业训练让我能够比较容易地分辨出来哪些是好诗。它 他从文学上、艺术上、手法上，包括思想感情上，能够打动人的一定是好事。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去遗憾哈，在过去的300多天里还有很多的诗和远方没有看，这一年又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连平老师这本书，这本小小的日历，其实是帮我们把诗和远方带到了我们面前。它里边是有图文并茂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我们就打开这本日历，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岁月的痕迹。说到了岁月的痕迹，我在想，我过今日，古人亦曾有今日哈，这也是连老师当时写这一套日历的时候的感受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过了这一天，其实古人也在这一天写下了很多特别精美的精彩的诗句。比如说今天是12月16号，我们就看一下哈，在2019年12月16号写的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它跟2018年是不一样的，是吧连老师？就每一年我们的诗都是不重复的。 对，我到现在一共做了3年的每日读诗日历，第一年第二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第三年它因为有人建议我优化一下，第三年有些个别的是有些是跟那个第一年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它的日子不一样，我现在选诗是按阴历来选，因为古人用的是阴历，我们的公历是从1912年才正式开始使用嘛，所以它每年它跟公历对应的诗都是不一样的。 在2019年12月16日是农历11月21，这一天呢，您选择的是唐代白居易的诗，叫做《9年11月21日感事而作》。我们首先还是一起来和大家朗读一下这首诗。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故所宿秦应不暇，一千黄犬定难追。麒麟作釜龙为海，何似泥中夜未归。这首诗呢，最吸引我的前两句叫做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我突然感觉到有点像读《红楼梦》的感觉哈。白居易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生际遇，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呢？ 因为在当年的这一天，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唐王朝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他从此就更加衰落的一件事情，就是甘露之变。一个很严重的宫廷政变吧，很多人被杀死，其中包括白居易政治上的对手叫王涯的一个人，当时受到牵连的有1000多人受到株连的，对唐朝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消息传来，白居易感触很深，就写了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生感慨吧。 因为其实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到发生甘露之变835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他内心其实一直积聚着一种非常不平的心态哈，或者是总觉得自己是抑郁不得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这样一首诗。很多人说他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有人是这样怀疑，因为在甘露之变里边，白居易的一个对头吧，王涯就被杀死了，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他应该觉得有点幸灾乐祸，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见得，因为白居易他心胸未必那么狭窄，他考虑的未必是个人的恩怨，他心里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命运，所以这个是让他更加忧虑的。 通过这首诗大家也感受到了，或者是穿越到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感受到了当时白居易的那种心理状况哈。在那个季节，其实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通过一首诗作为一个桥梁就能够穿越的一种感觉。因为在12月份有一个24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就是大雪。我们在上个周末刚刚过完大雪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大雪的时节连平老师选了哪首诗。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哈，大雪这个时节，我本来以为会选比如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哈，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但是呢连平老师没有选择这首诗，而选了一首非常特别的诗。这首诗呢是宋代的范成大的一首，叫做11月12日枕上小作。这首诗里边有一些很特别的句子，还是请大家来欣赏一下。 竹响风城镇，窗明雪已化，柴扉银洞犬，纸瓦啄鸡鸭。宿酒凄寒栗，新诗管岁华。日高游拥背，入时愧邻家。 范成大在当时很有名，他是南宋的四大诗人中心诗人之一。今天为什么在大雪十二月七号选这首诗？因为这天除了是大雪，它还是十一月十二阴历的，所以题目就叫十一月十二日枕上小作，就是在也是一千多年前的这个这一天，他早晨醒了以后，天很冷，在枕头上写了这首诗。诗里的内容，为什么没有选？刚才说为什么没有选那孤舟蓑笠翁？因为那首诗大家都知道，太熟悉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点新鲜的内容。在范成大的这首诗里，他写到宋朝人的生活场景，我们来看一下。他比如说柴扉银洞犬，就是天太冷了，在那个院子门口那个狗都冻得直叫唤。 对，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情景是一样的。他写纸瓦啄鸡鸭，因为下雪下大雪，那个鸟乌鸦没有地方找吃的，所以饿的一直哒哒哒在啄那个瓦。然后他自己呢，诗人自己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最后一句说日高游拥背，就是早晨太阳升得很高了，我还躲在被窝里，很惭愧，邻居家已经早早就起来去干活了。最后一句是这个意思。 好，接着我们再往下说，十二月份最后一个节气应该是冬至了，是吧？冬至这一天选择的这首诗也挺有意思的，这首词是宋代姜夔的《扬州慢》。 这首词它前头有一个小序，序里边明确说淳熙丙申至日，至日就是冬至，这首词是在冬至的那天写的，所以放在了今天。这里边有几句特别有名的句子，然后比如说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到现在一直都在流传，很多人都会背。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宋代姜夔的《扬州慢》这首词的下半阙。杜郎郡上，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其实姜夔呢，不仅是词写得好，他还被称为是南宋的音乐家。他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少年的时候孤贫，屡试不第，终生就没有走进仕途，一生呢就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因为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己来作词作曲，所以也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南宋词坛被称之为领袖的人物。 比如说他特别有名的那首《过垂虹》，他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真的是让后人读起来都很羡慕。 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呢，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八卦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这儿讲给大家听，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小红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歌姬，他们俩之间产生过一段非常美的爱情故事。就是说姜夔到苏州游历的时候拜访好友范成大，两人就在品酒论诗。这过程当中呢，范成大是本身就非常爱好音乐，所以他府中就有歌姬，他就请了歌姬来这个助兴。突然有一个歌姬就引起了姜夔的注意，她就是这个叫小红的女子。因为色艺双全哈，所以当时呢姜夔就非常倾慕她。最后呢范成大就把小红送给了姜夔，两个人呢就成为了才子佳人。虽然这段佳话故事可能没有历史考据，但是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姜夔的这种浪漫情怀。十二月份讲完了，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2019年1月。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的好奇，在一月一号这一天，就是新年伊始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诗来开篇？也是让我非常意外的这首诗。这一天选择的诗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讲新年的或者讲贺岁的。这首诗呢很特别，这是宋代的叫邵雍啊，他写的一首叫做谢君时端明，用只将花卉寄冬春。最后一句话只将花卉寄冬春就表达了这首诗的主旨。我也很想问问连老师，为什么把这一首诗放到了 第一篇。 这是因为我前几年做日历的时候，一月一号选的都是跟新年相关的，当然了，古人没有元旦，所以没有专门为一月一号这天写的诗，所以我们第一年选的是，湖上人家无立日，梅花开日是新年，就是只要梅花开了，新年就到了，所以选的是这个。因为前两年已经用了新年的诗，所以今年在做日历的时候就选了邵雍的这一首，因为这首对我感触特别深，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概括我这六年来每日读诗的一个经历。就只将花卉寄冬春，因为我说过是当日读当日诗嘛，基本上就是春天花开了，桃花开了读桃花诗，杏花开了读杏花诗，丁香开了读丁香诗，然后春天快过去了，牡丹开了读牡丹诗，然后到秋天的时候读菊花诗，冬天的时候读梅花诗，就只将花卉寄冬春。因为古人在诗，古人是特别关心物候的，也特别关心动物啊、植物啊、山川啊、大地啊，写了非常多跟自然相关的天人合一的这样的诗，然后通过读这些就觉得离古人的日子更近了，然后我们今人的日子其实也就过得更加清楚踏实。 我觉得只将花卉寄冬春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总在冬天会感觉到天气寒冷，万物肃杀，但是冬天也是一个充满了生机的一个季节，因为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远。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心中充满了对于美的向往和认知，那么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总会有美的发现，这是一种特别好的生活态度。所以接下来这首诗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虽然是在冬天，但是照样它也有美景呈现。这首诗是叫《岁暮》，来自于金代袁德明的。簌簌霜力尽，沉沉山气明，北风半夜起，吹动一天星。好像很少能够听到金代的作者的作品哈，尤其是在诗词当中，基本都是唐诗宋词元曲哈。 因为这首诗题目叫岁暮嘛，快过年了，一年快过去了，然后在当时冬天读到这首诗很应景。再一个作者也身份也很特别，他是元好问的父亲，金代另外一个大诗人。当然了，最吸引我的是这首诗的后两句，我觉得特别生动地写出了冬天的夜晚的感觉。北风半夜起，吹动一天星，当冬天的夜晚，当你在院子里站着抬头看星星的时候，因为有风，你真的是觉得满天的星星都是在动的，而且是被风吹动的，那个感觉特别真实。 我其实有个很深的感受，是我们每一首诗都会配上一幅图，而且是古代的，应该叫做文人画哈。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之前只能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出当中看到的，这些图文并茂的图都是从哪儿找到的？ 这个首先要感谢近年来各大博物馆还有各个收藏机构的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是藏在深闺吧，普通的观众很难见到，但是近几年来各大博物馆呀、收藏机构啊，他们举办了特别特别多的展览，比如说最近的辽宁博物馆的那个古代藏画展，还有故宫的非常多的展览，以及国博的，还有南京博物院的，他们做了特别多的展览，让我们有机会，还有天津博物馆，这个特别多的展览让我们能看到特别多的古人的画，而且可以拍照，这个就给我们配图提供了特别大的方便，就是古人诗里提到的东西有的时候在古画里是可以对应得上的，然后古画其实是和文字一样，画和文字一样都是学习的渠道，我们从古画里也能看到古人的生活的细节，这个诗跟画相配，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情。 左手是画，右手是诗，有一种非常美的感受，尤其把这本小日历捧到手里，你会觉得你是在穿越，或者每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有一点穿越和遐想，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段广告，一会儿见。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每日读诗日历精选从汉魏到清的数百首古诗词和典藏名画，365天，每天一首诗，每天一幅画，每首诗每幅画的选取都与当天的日期、节气、节日、物候等情境相匹配。我过今日，古人亦曾有今日。当日读当日诗，大概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拉近与古人距离的最好方式。诗中所传递出的相似的物候风景、熟悉的感觉，更容易唤起久已沉睡的古老记忆。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味诗中的岁月时光。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每日读诗日历，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日历的作者连平。 大家好，我是连平。 说到了文人画和诗的对应啊，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里边有一首在2019年1月7号写的，叫做《12月2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这是宋代陆游的一首诗。我们首先还是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路尽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川客秀梅花在，绿栈四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九成全下土，墨痕有所必兼尘。 因为1月7号是腊月初二，正是陆游将近1000年前写这首诗的日子。 哦， 当时陆游已经82岁了，他又做梦去 沈园了。 沈园，对，我们知道在之前他写过特别著名的 钗头凤， 还有沈园，所以他跟唐婉的 爱情 故事是他一生都念念不忘的。 我们经常会想到陆游曾经写过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都是陆游对于唐婉的这种爱情的怀念哈。但是今天选择的这首陆游的也是思念唐婉，但是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首先是它以风景来喻人，然后呢，它这种风景是当时可以感受到宋代的那个时候江南水乡的冬天的一种场景，比如说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吧？这种感受。还有就是香川客秀梅花在，绿栈四桥春水生，太美了。绿栈，栈呢是什么？蘸酱的蘸哈，我们都说吃饭那个蘸酱的蘸。绿栈四桥春水生，他把这个绿啊，它不是比作一片一片的， 或者一点一点，而是绿绽，就是似有似无，像水墨画的感受，这就是它语言之美哈。而且我刚刚在读到连老师的这个小日历的时候，我有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发现啊，有很多的诗我只是知道其中的一句，但是我在您的这个小日历里终于找到了它的出处。比如说和我们北京非常相关的有一首诗叫做燕山雪花大如席哈，大家都用它来形容北京的下雪的天气哈，雪花大如席，就是纷纷的飘雪。但是这首诗呢是出自于李白的《北风行》。 这首诗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写作日期，但是放在腊月肯定是没错的，因为它其中有一句叫幽州思妇十二月。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边疆它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以战争为背景的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其中的燕山雪花大如席这一句，而且把它当作夸张手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它的背景是一个很悲惨很悲凉的故事。它讲的是家里的丈夫当兵出去打仗再也没有回来，只在家里留下了他使用过的弓箭，而且弓箭上落满了尘土。这个其实是老百姓的痛苦，底层人民的痛苦，写得非常深刻。就是在一个修辞学的例句的后边是有唐代底层百姓的痛苦的生活在的。 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烛笼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怒号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两可哀。别时提剑就边去，以此虎纹金柄茶。终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剑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蓬土尚可塞，北风雨雪很难栽。而且在2019年这个节气当中，很特别的一点是除夕和立春在同一天，就是2019年的2月4号哈。这一天有一首诗，特别有趣哈，魏京的，有一首叫做《皇帝革春帖子》。 讲这首诗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宋代的一个习俗，叫春帖子。在宋代的时候，每一年的到了立春啊、端午啊这样比较重大的节气或者节日的时候，翰林学士们都要给皇帝的住的地方写一首诗，祝贺的诗，要特别喜庆，还要写得特别漂亮、特别好看。这首诗的作者魏京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他又当时又是状元出身，考过头名状元的。这年的立春这一天，他就给皇帝写了一首庆贺立春的那么一首诗。这首诗也是特别有意思，它的前两句应景叫方一传梅信，就是梅花快要开了，快要过春节了嘛，东风到柳边，柳树也快要发芽了，反正就春天快要到了。王春在除夜，除夕这天就立春了，明日是新年，明天就是新的一年。诗虽然看着很简单，但是特别应景，特别有意思。 其实连老师配的图也很有趣，在左手边这个图是清代郎世宁的作品啊，卧犬图。其实画了一只大黄狗，非常悠闲的卧在这个草坪上，开满了绿植的这个郁郁葱葱的草坪上，它的头顶呢是有一株桃花，然后已经开始发芽开花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幅图呢？ 因为在过了这一天，狗年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就是猪年。 方一传梅信，东风到柳边，王春在除夜，明日是新年。 我们再看一下正月初一选的是什么，这个是叫元日，宋代王安石的作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因为讲到了屠苏，后来发现啊，原来在古代人们在新年这一天一定要喝的一种酒叫做屠苏。 就用屠苏它泡的一种药酒，它可以强健身体啊，去病啊什么的。但喝屠苏酒还有一个规定，年龄小的人最先喝，年龄大的人最后喝。所以以前古人写是不辞最后饮屠苏，就是我希望身体健健康康能够长寿，所以我不怕最后一个喝屠苏酒。这是他古人喝屠苏酒的习俗。 林老师好像特别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加入了很多和咱们北京特别相关的一些节日和节气，比如说2月23号，这是农历正月十九，这一天被称为是烟酒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烟酒节这个节日。烟是燕京的烟，酒是初九酒的酒，1234567890的酒。烟酒节是怎样的一个来历呢？ 之前选的这首诗题目上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正月十九为元长春秋真人生辰，他是丘处机的生日，所以京师人为会甚盛，就是当时京都的人为了庆祝他这个生日举办集会嘛，连了好几天，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庙会来庆祝，地点就在白云观那边。现在我们白云观还在，但是这个节日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特别盛大的节日，特别热闹，京师的人都到这里看法事，有踢球啊，射箭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非常热闹，是当时京城的一件盛事。 这本日历当中关于春天时节的一首诗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4月10号的，叫做《望江南·超然台作》，这是宋代苏轼的。说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熟，但是如果我说到里面的一句话，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很多朋友其实都把这样的一句话放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来表达我们要活在当下的一种感受。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在4月10号呢？ 因为这里边这首词里有一句话叫寒食后，因为4月10号正好是明年的寒食后嘛，所以就放在这里了。这首词是苏轼40岁的时候在密州当太守的时候写的，他在密州做太守的时候修了一座超然台，然后他弟弟苏辙来看他，就给这个台起了个名字叫超然台，然后他们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这个事情。 而且在4月11号，林斌老师特别选择了一首非常喜欢的一首词，来自于宋代苏轼的《定风波》。这首词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熟知，因为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为什么放到4月11号呢？ 因为4月11号是农历的3月初7，正是苏轼写这首词的日子。他有一个小序，他写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他出门的时候正好碰上雨，下雨了，然后又没有带雨具，所以大家都很狼狈嘛，被淋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到，然后时间不长就晴了，所以他就特别有感触，有把这个一次淋雨的心得上升到了人生的感触，就写了这首词。 因此传颂古今哈，到现在也是被我们奉为经典的一首词。 对，很多人会拿来当座右铭。 咱们聊完了冬天，聊完了春天，再聊一聊夏天。夏天在7月8号这一天，就是农历6月初6，特别选择了一首和当时非常应景的这样一首诗，来自于清代朱景英的《6月6日集市》。这首诗呢很有意思啊，我先带大家去朗读一下这首诗。竹素从残海外庄，官衔偏位铺书忙，风床夜夜书海卷，消瘦长天古墨香。刚大家听到了哈，叫做官衔偏位曝书忙，这个曝呢是一个日，一个暴，暴晒的暴哈。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有一个习俗，在6月6日， 在农历的6月6，我小的时候还有这个习俗叫晾香，因为夏天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好不容易有一个晴天，就会把家里所有的衣服呀、图书呀拿出来晒一晒，免得生虫子。